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要纪念一位西班牙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就是卡巴耶。在上周的时候，西班牙通讯社宣布，这位女高音歌唱家在巴塞罗那医院去世，享年85岁。当代美声女王过去几周已经因为身体不适一直在医院治疗，这么快就传来了噩耗，实在是对每一个喜爱她歌唱、喜欢她歌剧、喜爱古典音乐的乐迷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聊聊卡巴耶，来聆听她演唱的歌《永恒的魅力》，纪念卡巴耶。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虽然演唱过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呢，卡巴耶却以美声唱法最人们所熟知，尤其是扮演罗西尼、像贝里尼、多尼采迪、威尔第歌剧当中的人物而著称于世。在1987年的时候，卡巴耶也是应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之约，和英国的 Queen 摇滚乐队的主要歌手莫里克录制了二重唱的《巴塞罗那》，这可能是在众多的不仅仅是古典乐迷当中，在人们的心中，他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的确，他是通过这首歌让更多的领域的人引起了对于他的关注。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卡巴耶的故乡，后来又因为1992年奥运会的官方主题歌，真的让全球再次认识了卡巴耶。 They're calling us to 这就是卡巴耶，他在我们刚才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在巴塞罗那这首歌当中，他的确也是和英国的摇滚乐队 Queen 乐队的主要歌手莫里克录制的耳边刚才听到的那首二重唱，也是通过这首歌让更多的人关注他。其实呢，他在古典音乐的领域是已经非常出名了。他1933年4月份的时候出生在巴塞罗那一个经济情况非常卑微的家庭，他就读于西班牙的塞乌皇家音乐学院，在那里呢，他也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这种认可，得到了金质的奖章来毕业的。之后在1954年他毕业以后呢，就去了瑞士。在1956年的时候，他进行了职业生涯当中的首场演出，就是扮演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艺术家生涯当中的女主角咪咪。在1957年到1959年期间呢，他又进入了巴塞尔歌剧院而演唱的剧目呢，也是包括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当中的夜后啊，像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当中的莎乐美啊，莎乐美呢是德国的歌剧，通常之下西班牙歌手并不会选择这部歌剧作为自己的演出曲目的，但是呢卡巴耶的涉猎却是为他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和不莱梅歌剧院签订了合同，也是因为这部歌剧提供了很多的益处吧。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今天就是来纪念这位歌唱家，那继续来聆听。 que yo partí de formas. Sí, cuando vengo de tus caricias celoso, ¿por qué? ¿Por qué no las tengo? Mujer, escúchame, esposo. Nací labradora y villana, casé con villano también. Me precio de buena cristiana y tú eres un hombre de bien. Sí, borracadas de perlas, viviendo en tu mar labrador, que son pedirío de ver los recibos más bien de señor. Si mi casita tiene razón y tu cara que ramo de flores se engalana con rayos de sol. Señor, eres tu dueño mío, señor de tu casa y de mí. Las armas de tu señor mío, las veo, señores de aquí. Campos floridos, barcas de mies y amapolas y espinas. 今天我们一起来纪念的是这位刚刚去世的，在85岁去世的女高音歌唱家卡帕耶。她的演唱生涯国际性的突破是在19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因为替代身体不适的霍恩演出了半场多尼采蒂一部歌剧。那这个演出呢，也是让她赢得了观众25分钟的起立鼓掌。很难想象，因为首次接触美声歌剧的这样的唱法呢，卡巴耶也不得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了解并且掌握这个角色。演出的成功也是让整个歌剧界看到了他。那一年晚些时候呢，卡巴耶也是首次参加了英国的格林德布恩音乐节的演出，并且第一次在理查施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当中扮演公爵夫人玛琳莎，还有在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扮演伯爵夫人。 Esposa, el ser honrado de nada me ha valido, porque es el honor dado mejor que el merecido. No sé qué pesadumbre se advierte en su mirada, sus ojos echan lumbre, su voz está venada. Hincaos de rodillas, igual que lo hago yo. Io itte don fabrique la voz. Eres por mi volano, cada lleno desde hoy, y mi propia esposa. La sombra de un mal hecho y el vito de un rencor. Al ser honrado es menester que siendo honrado siga y nada el mundo diga de mí y de mi mujer. Caballero y a Ford Hidalgo quiero decir con ruda claridad mi anhelo y mi sentir. Ya tardas en hablar. Yo dejo por vos mi casa y mujer recién desposado. Remito las dos cuidado y espero, señor, que vos me guardéis la prenda que quiero. Lo que es el honor de sobra sabéis, pues sois caballero. Ah.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被贾樟柯称为当代电影最杰出的作者之一的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亮相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和观众一起分享他的创作历程。李沧东的最新电影作品《燃烧》刚刚从今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归来，并且以场刊最高分获得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评价。李沧东表示，之所以花了8年的时间来创作《燃烧》，是因为这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电影跟观众沟通。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研究学术论坛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落幕，来自美国多所大学的14位研究中国电影的国际知名专家，以及10多位国内电影学界的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希望为中国电影学派营造一个更为开放的学术格局，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电影理论话语体系。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学院也迎来了第5代电影人、7、8级校友40年再聚首的大盛会，包括陈凯歌、张铁林、张丰毅等在内的100余名校友前天回到母校，共话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发展历程。1978年的9月16号，北京电影学院全面恢复本科招生。这一天跨进校门的人，对今后的世界电影同样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们共同成为中国电影的主力，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第5代浪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浩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上周的时候，美声女王、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在巴塞罗那的医院去世，享年85岁。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来纪念这位歌唱家。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他非常红的。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过往的录音。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永恒的魅力》第20段。那我们也继续来聆听卡巴耶。 爷的嗓音以纯净精准的控制和力度见长，人们对于他精湛的技术，还有他受到西班牙的男高音米格尔·弗雷塔启发的高音区那一种精致弱音的颂扬，要多于他对戏剧的本能还有歌唱技巧的肯定。所以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就像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所带来的他和 Queen 摇滚乐队的主唱歌手莫里克的二重唱《巴塞罗那》。莫里克呢是卡巴耶非常狂热的崇拜者，认为他的声音是全世界最美妙的。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耳边这段著名的咏叹调，感受一下莫里克他所说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They're calling us together.